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川粤鲁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多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多国福利彩票。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山西宴徐良当众宣布了八卦四象金灯阵的事，一下引起了公愤，屋里的人也好，院里的人也好，大家就开了锅了，恨不能把武圣于和金灯大剑下随梁撕成碎片。尤其对武圣于和不满，谁也没料到这么高身份的武圣人居然说话不算数，还要摆一座阵赌斗输赢。因此很多人提议马上就率队出发。房树安站到凳子上，把两只手晃动，一个劲儿吵吵， 众位，众位静一静，老少爷们咱静一静，烂呛汤怎么能行呢？哎，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得找出个头头来。就这么乌七八糟的，慢说破阵，什么也破不了。 大家一听房树安说的有道理，因此一致推举让徐良分兵派将。您看这徐良不简单，前者在三仙岛大破七星楼，那都是徐良的安排，没有这么个人张罗着，人再多也发挥不出力量来。徐良一听也不便推辞，事在紧急，客气也没用了。老仙跟白俊瑞哥两个商量再三，心里头有了谱了。徐良往当中一站，冲周围一抱拳， 各位老前辈，叔叔大爷，弟兄们，既然大家叫我封兵派将，那我也不便推辞。方才跟我老兄弟我们商量了一番，现在我就宣布一下，有对或者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包涵，哪一点不合适咱们还可以改动。 雪珠莲就说，孩子甭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你就分派吧，我想大伙儿也不能挑拣。 好了， 徐良看看众人，当时宣布打八卦四象金灯阵得分东西南北四路，这四路人马分布如下：正东方 由白云瑞带队，率领着白春、白云生、长发道、雪珠莲、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他们为东路。这西路呢，由徐良领着，带着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多地童子方宝、灰谢童子方宽、万年古佛王元，还有茅山二圣大爷鸿飞、二爷哈坤，他们这是西路。打南路的由番江叔蒋平率领队伍，他这一支队伍都是和尚队，带的是少林八大名僧，有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还有玄都大法师、通天罗汉、千华罗汉、滇池罗汉，还有圣手秀士风渊。攻打北路的由钟林和刘世杰带队，跟着他们的有陶路、陶福安、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可以说这四队人马力量上搭配的相差无几，你要说绝对平等不可能，有的稍微硬点，有的稍微软着一点。另外徐良把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一目了然僧、金背罗汉武身、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余文长庚、洪文女剑客、司马真、武元公、沈中元等人，这一路为四路接应使，哪一路受了损失由这些人给补充，哪一路力量薄弱由他们给帮忙，这马介殿还得留下看家的，让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西方剑客夏玉琪、闭目金睛佛江天达在家看家，另外还护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白衣子一听破阵没有自己，可把他急坏，三番五次找徐良和白云瑞，为什么不带着我？ 老人家，您忘了您的伤还没有好啊，我看您不必着急，还是在殿中好好的休息，另外今天晚上去破阵不一定就成功啊，那要成功了呢岂不更好啊，连您也高兴，要不成功还有下一次，等您的伤好了再参加也不为迟晚。 白云瑞也劝师叔，您就别争了，如果人手不够讲说不起，您不去我们也不答应，您看这么多人都分派不过来，您又何必非参加不可呢？经过大家一阵苦劝，白老白一子这才点头啊。说到这儿咱要补诉几句，原来北侠欧阳春、南侠展雄飞、鹤妖狐智化等人都留在开封府让他们看家，什么时候来的呢？昨天晚上，因为最近几天包大人查办山西的事情结束了， 已经平安回到开封。包相爷到了开封府一看，大多数的人都不在，问展雄飞怎么回事，南侠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包大人纳闷，既然这样，家里边还留这么多人干什么？展雄飞一笑，家里不留人，恐怕责人趁机到开封捣乱，我们保护相爷的安全。包大人一笑，不必了，这是天子脚下，有军队在这护卫，估计不会出事，即使出事也讲述不了，前敌正在用人之际，哪能把诸位留到开封呢？你们应当马上起身赶奔东海小蓬莱，所以众人才离开开封府。在走的时候，皇上听着信儿了，四弟仁宗觉着对不起徐良和白玉瑞，大伙又在前敌卖命，得有所表示，因此仁宗派这几位为特使，送来不少慰劳品，大家这才来到马偕店。咱们闲言少叙，徐良分派完了，问大伙怎么样，众人点点头，可以，安排的不错。但是徐良宣布，八卦四象金灯阵在东北方向，离咱们脚下能有30里，因此咱不要求一致，大家各按自己的队伍，按自己的人，你们随便起身，明天开始正式攻打四象金灯阵。因为什么？今天不算10天之内，得明天开始。这么多的人，咱们要逐个的都交代清楚，不可能，必须得一路一路的来。咱们单说攻打四象金灯阵这西路人马，就是白眉大侠徐良领的这伙人，老少爷七个收拾好了东西，跟众人告辞，起身他们先走了。到了八卦山的西面，先找了片树林隐身，房树安带的水葫芦，带的吃喝，几个人是席地而坐，一边吃着一边商量怎么打这座阵。王元呢乐了，我说徐良啊，不要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这一路上我就发现了，大伙心都没底，就好像他的八卦四象金灯阵有什么了不起，就好像武圣于和夏随良等人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我看纯粹是个屁，什么都怕横的。就冲你这么分兵派将，咱们旗下火龙关杀他个首尾难顾，破阵不成问题。另外徐良啊，我向你讨指令啊，破阵的时候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我打头一战。徐良不同意，不，您跟万娘古佛是大将压后阵，我领着方树安打前战。不不不不，那可不行，你是三军主帅，那还了得吗？我得在前边。万娘古佛点了点头，别争了，既然王元乐意打头阵，徐良啊，你就不必跟他计较了。其实那活多得很， 就这么徐良不争了。白天大家在树林里的吃饱了东西是闭目养神，各自想自己的心事，到了晚上掌灯左右大家才起身。你看徐良的脑筋最好，就到这参观过一次，心里头就有个明晰的地图啊，从西边哪儿进，怎么走法，他就摸都能摸进去。时间不大，进了西边的山口，徐良把声音压低，各位到了，注意再往里走不到八里地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老少英雄把家伙全拽出来，王元呢离开这个小队伍，在前边走出有五十步远，当先开路。他们走了要有三里地左右吧，忽听见两旁树丛之中呼哨一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唰唰唰唰唰唰，窜出一伙人来把去路拦住。王元往后倒退了一步，瞪眼观看，一瞅为首的是俩人，上垂手是个出家的老道，正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下垂手有个老头，正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俩小子是昆仑僧过命的好朋友，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心腹爪牙。没想到他们被派在西边，冤家路窄，跟王元碰上了。五阴剑客庄子琴把掌中的拂尘一晃，冲着王元一乐，哈哈哈哈，王老剑客，贫道在此恭候多时了，怎么要攻打四象金灯阵吗？正是。好，要破阵不难，你得先会会贫道，把我们这一关闯过去才能进得了大阵。要赢不了我，想要进阵势比登天。庄子琴说完，甩掉外衣晃双掌大战王元。王元也没拉家伙，本来他是使刀的，大刀背着没动，把破衣服往上卷了卷，腰带子勒了勒，晃双掌大战庄子琴。要说他们两个人那都是剑客的身份，庄子琴善打五阴掌，白云剑客吓唬人就是叫他给打伤的。这小子善于暗下毒手啊，阴损毒辣不过。王元一边打着一边心中暗想，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逃走啊，像这种人打死一个少一个呀。要想制服于和，要想捉拿夏随良，非把他周围这些须子给他拔干净不可。因此王元就使上劲儿了，二人打斗到六十多个回合。哎呀，王元一看他妈这小子够厉害的，看这样一会儿半会儿还赢不了他，给他点便宜吧，他一贪了便宜他就得吃亏了。王元故意的卖了个破绽，稍微的这招缓慢了一下，把这上盘就露出来了， 上盘就俩肩膀脑袋。庄子琴你看有机可乘啊，王源你也有疏忽的时候，太好了，我这五阴掌我击碎你的头颅，你力劈花山一掌就下来了。哪知道王源粗中有细，这是故意给他个便宜，一看他果然中了计了，王源心中高兴啊，哎，双手交叉，这一招叫金龙双交剪啊，躺把庄子琴的腕子给揪住了。你想王源那是什么手，跟十把钢钩相似，抓住他就不撒手了。王源攒足了平生的力量，哎，干什么呢，把庄子琴给抡起来了，这庄子琴倒了霉了，想收掌收不回去了，他的力量不敌王源大呀，让王源抡了他五六圈，冷不丁一撒手，奔旁边的石壁就撞起来。现在武阴剑客庄子琴已不能自控，说提气来不及了，他这脑袋正好碰到石壁上的，撞了个万朵桃花开，是死于非命。正这时候房叔安徐良他们也到了，大脑袋看，哎呦，这小子是恶贯满盈啊，又一想别疏忽大意，别等我们走了他再还过这口气儿来，没死那可就留下祸害了。因此房叔安拎着小片刀过来了，仔细的检查检查，不管死没死，又给补了三刀。这回庄子琴彻底死定了。房叔安还吹呢，起来，不服气儿跟方爷比一比，究竟咱俩谁能耐大？大伙一听这个泄气，都死了，你还吹什么呢？就在这时，绝命剑客叶秋生啊咧嗓子，奔王源就扑上来了。王源拿命来，接掌，接掌，接掌，接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王源站在一处。王源打他不费劲儿，心平气和，晃动双掌，跟他打的六十几个照面。王源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哎，左脚一挂叶秋生的后脚跟，右脚扁着一踹他的迎面骨，咔吧，把叶秋生这条腿迎面骨给蹬折了，啊！叶秋生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呀、啊。还没等他起来呢，徐良就跳过去了，手起刀落把人头砍下。这两个人一死，手下那些爪牙们哪敢再打呀，撂蹶子往山里跑啊。王源撕着大胡子乐的是眉飞色舞，哈哈梁子怎么样，我说他这座镇没什么了不起吧，你还不信，闹了半天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盾，随我来。就这样他们闯进八卦四象金灯镇，又走了一程，王源抬头一看，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这就是五行昆仑绝命台。所幸 那些小老道四散奔逃，没人阻拦。徐良来到台下，往周围看了看， 老人家，白云剑客夏侯荣就在上边锁着呢。 是的，要既然如此，咱们登台。 你等等等等，我这台子多缺德，连个梯子都没有，你们能登台了，但我怎么办？方宽方宝也傻眼了。是呀，我们哥俩也上不去。 徐良经过研究之后一想，算了，你们仨就在底等着吧，你们跟着没用。就这样呢，徐良把方宽方宝给留在下头，就是王元、万年古佛、鸿飞、哈坤这几个人登台。人家上台不费劲儿啊。老方一想，谁让咱没能耐呢，在底下等着等着吧，他们要上去把白云剑客救了也是不错的。单说这五个人舌尖顶上牙膛一提气，轻穿上昆仑绝命台。他们刚登到台上，九头神雕纪成达迎面就扑过来了。无量天尊，徐良，你们赶上五行昆仑绝命台召见。老心往旁边一闪，宝剑走空了。老心一抬手就是一只镖，也该着徐良露脸，这玩意城墙都挡不住啊！这一只镖正好打到九头神雕耳朵眼上头，噗！这下给捅了个窟窿，把纪承达疼得嗷这一嗓子蹦起来，多高，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台上摔下来了，三丈六尺高的台呀！那摔在地还好得了吗？啪嚓的一下把脑袋就撞扁了。不过纪承达还没死定，手刨脚蹬。房叔安一看，逮这还捡个漏啊，快点上，带着方宽方宝往上一闯，其实不是，把这个纪承达是剁成肉泥。房叔安就问，还有没有？有掉下来的，我在这接着。他捡个便宜可乐坏了。纪承达这一失足落台，小老道四散奔逃，这么大的五行昆仑绝命台是空无一人，但是周围呢点着不少灯，借着灯光看得非常真切，白云大剑夏侯仁就在椅子上捆着呢。王元呢扎着大手就过来了，老剑客，您受惊了，我等一不来迟，当面恕罪，我们来救你来了。大家全围拢过来了，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不住的点头啊，哎呀，我多谢各位。王元看了看，白云剑客这个身上左一道右一道拿锁链锁着，他伸手把这锁链抄起来，意思想给拽折了，但这锁链真结实，王元连叫了三回劲儿，没拽动。后来王元一伸手把宝刀拽出来，我老剑客别害怕啊，我用刀把锁链剁折，然后我好救你。 福在线，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3月15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40枚素丸网址。 活动详询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您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老剑客王元，万年古佛徐良等人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要救白云剑客夏侯仁。但是夏侯仁呢，被锁链锁着，想要动转势比登天。王元想把铁链给拉断，试了几回没拉动，他把宝刀拽出来，因为他这把刀叫九耳八环太阴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他让大伙都闪开，把宝刀一挥，连砍了几刀，再看这锁链是纹丝没动。呀，王元就一愣啊，这铁链怎么这么结实，拿宝刀都砍不动。他回过头来跟徐良说，梁子，带着家伙呗，试一试。徐良也着急呀、把金萨魂宝刀拽出来，啊，擦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连砍数刀，纹丝未动。徐良又把青龙剑拽出来，拿青龙剑试了试，也没砍动。这可耽误事儿了。就在这时，徐良他们就听见正东、正南、正北喊杀连天，杀呀，别让他们进来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他们知道那三路人马正在激战，看来他们遇上的主力要比自己这一路大得多。你看他们先上了台了，那三路还没进来呢，利用这机会把白云剑客救走了有多好，还瞪眼这铁链整不折。后来王元急了，梁子，把家伙带起来，连他娘椅子一块搬着走得了，回到店房咱们想办法把铁链弄折了不就得了吗？就这么的，王元想了个捉笨的招，两只大手一伸，把椅子给抱住了。那白云剑客在椅子上坐着，拿铁链锁在上了。他打算连椅子带人呢一块架着走，但是他连搬了两次没搬动。这椅子不是木头的，是铁的，就好像长在这地上一样。他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师傅你也帮帮忙。万年古佛没有办法，跟徒儿来个面对面，爷俩使劲搬这椅子，鸿飞哈坤也在这帮忙，徐良插不上手，就在他们身后。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闹了半天这椅子要埋伏，你不碰着消息还则罢了，这一碰着消息可惹了大祸了。这椅子的下边转圈有4门五雷开花炮，他们这一拧正好碰到消息上，炮声骤起，咚哒哒哒，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啊，剑客呀，剑客还赶得上神仙吗？神仙要躲不开，那剑客能躲开吗？可他万年古佛王元鸿飞哈坤被五雷开花炮是炸成碎片，幸亏徐良在王元身后，王元这坨也大，把他给挡住的，要不是这样，徐良也死在这儿了。就这个爆炸力，一股热浪整个把徐良从台上招到台下，这阵徐良心里都开了锅了，要换个旁人得摔死，但是徐良头脑还比较清醒，尽量脾气别腰，元宝壳的根都摔下去，虽然摔了一下不是十分重。方叔安带着方宽方宝在台底下挡着，突然就觉着大地颤了三颤，把老方可吓坏了，我的妈，这怎么了？这仨人趴地下了，一看徐良摔起来，方叔安不顾一切跑过去，你看老怎么了？完了，都完了。哎呀，方叔安就知道那几位遇上了不幸啊。就在这时，金灯镇里的伏兵四起，冲啊，啥呀，别让破阵的人跑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有一伙贼是赶奔五星昆仑绝命台，徐良也顾不得一切了，告诉方叔安和方宽方宝快跑，这爷四个不顾一切顺着原道就往回跑啊！一边跑，徐良跟方叔安一边说， 方叔安，万年古佛王老剑客还有猫山二圣全叫开花炮给炸死了。 我的妈是吗？哎呦这武圣人他妈欺冤得道的，这笔账是非算不可。他们正往前跑着的，对面咚一声炮响，伏兵出现，当秋火把量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有一人率队是拦住去路。山西县徐良一看，谁呀？正是卧佛昆仑僧，这老家伙手中提着方便连环铲，是一阵的冷笑，徐良还想回去吗？看看谁在这儿等着你们呢，你个王八绿球球，昆仑僧我跟你玩不了，你算了吧，丑鬼啊，你有什么能耐？还不是有些人给你打溜须捧你的臭脚吗？要没有那伙人，贫僧我早把你收拾了，怎么过眼不？这阵打得不错吧？我告诉你，你还算便宜，那几路人全完了。徐良也不知道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老今儿这心就一翻个啊，心说够呛。哎呀，没预料到这八卦四象金灯阵竟这么厉害呀！老今儿后悔，要早知道这样一路一路来多好，这一路受了损伤，那几路就停止行动，另想对策，这回好叫人给包圆了。徐良真有点追悔不及呀、啊，但现在顾不了别的了，面对强敌就得拼出这条性命去了。徐良压筋撒魂到往上闯，要大战昆仑僧， 昆仑桑一乐，徐良，我不跟你伸手，你不配。今天呢，我也叫你们开开斋，来呀、啊！是。他往旁边一闪，身后有50个小老道，每个老道手里都拖着武功盒子。武功盒子是什么呢？就是弩箭，哎，像盒似的。这机子在底下，用手一搂，盒上能打出10支带毒的弩箭。据说这种东西呢，是诸葛亮留下的，那真假咱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武器是比较先进的，因为它速度快，属于机械性的东西。差的是什么呢？它射得近，它不像那弓箭射得那么远。但是要在近处，它的杀伤力要比箭可厉害的多呀。先言少叙，单说这50名小老道，单腿往地上一跪，后边有站着的，分成两排，对着徐良他们爷4个把弩弓盒子一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好像狂风暴雨一般呢。徐良就知道坏了。徐良只好舞动金丝大欢刀，是拨打弩箭，把房叔安、方宽、方宝紧紧的护住。他知道这3人白给呀、啊，到了现在不但起不着作用，成了累赘了。徐良是边拨打弩箭边往后退，快点往回走，往回走不就进了阵了吗？房叔安一边晃着小片刀一边说，孟干老，往回走可不行啊，往前去也不行，干脆咱爬山得了。就这样，他们爷4个上了山了。昆仑桑一看，啊，上山了，你们更跑不了了，那是绝路一条，追，兜着屁股他追上来了，边追边放箭。可到了这阵儿，这爷4个，你也顾不了我，我也顾不了你了，没那个时间。徐良还得掩护他们仨，就觉着左膀子麻了一下。徐良头眼一看，坏了，肩膀子上挨了一弩箭，这玩意要疼啊就好办了，那就是没有毒。哎，扎上弩箭了，他不疼，胳膊脚着发麻，稍微一动，就脚着半身嗖，有打脚趾头麻到脑瓜顶。徐良心头一凉，完了，我命休矣！身逢绝壁，再中了毒弩，毒气归心是准死无疑了。可是徐良啊，还有点不太甘心，利用这机会还往山头上猛跑。这回跑啊，他就觉着脚底一点根都没了，天旋地转啊，好不容易爬上山头，往下一看是无底深涧。徐良就觉着身后有人喊，活捉徐良，别让白眼没跑了，抓活的别让他跑了。也不知道方叔安、方宽、方宝跑哪去了。这阵徐良的心也说不上是难过呀还是怎么的，反正不是滋味。老心一想，宁愿我摔成肉饼也不让你们抓活的。他觉着脚下是无底深涧，徐良一闭眼，头往下一栽，跳崖自杀。安下追兵咱不提，单说徐良，要说个迷信的话呢，说不该死，实质上呢，这事儿巧了。 徐良诚心诚意想摔死，但这下边呢是水，徐良头朝下绑一声掉河里了，就这河还挺深这地方，但是徐良不会水呀，连重伤再摔再水一枪人事不行，顺水漂流奔南边就下来了，等拐过一个慢弯啊，水势比较平缓了，这块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家住户，这个本宅的主人这么老晚了没睡，在水边放了把藤椅，在这一边乘凉一边想心事。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着油绸的裤衩都在水里头洗澡，这岸上呢还放着石墩子石锁刀枪棍棒之类的东西，人家这三位真好比世外桃源的仙人一般的无忧无虑。这俩小伙子正在水里头扎猛子呢，就发现上梢翻滚着飘了一个人，是人不？我看也像。爷爷，那飘了个人，是吗？快快快，是活人是死人？你们看看，哎，这两个人就迎上去了，大着把徐良给接住了，等拖到岸上来。这两个人也顾不得洗澡了，一边用手巾擦着水一边低头观看，哎呀 还没咽气呢，爷爷您看看吧。这老头说此地不是救人的地方，快点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家里把灯掌上看看怎么回事。哎，您说多巧，就这样这俩年轻的小伙子抬着徐良进了屋了，到屋为了看看这个人究竟受了什么伤，多点了几支蜡，所以这屋里挺亮，把徐良放到竹床上。这老者是最后进的屋，刚进屋其中有小伙就说，爷爷您看他还有两件家伙呢，还在手里的紧紧攥着没撒手，把手掰开我看看。等这俩年轻的小伙把青龙剑金丝大环刀从徐良手里头给掰下来递给老头，老头拿过金丝大环刀一看，就是一愣，赶紧来到床榻旁边低头一看，是徐良，一点都没错。老头啊在这琢磨了半天呢，您看那脸上的表情，一会儿眼眉立起来了，拧成疙瘩，一会儿又舒展了，一会儿这脑筋蹦起来多高，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这老头呼呼直喘粗气。这俩年轻人一看，这爷爷这犯什么病了，爷爷您怎么了？先看看他怎么样吧。哎，俩年轻人从头上到脚跟检查完了乐了，爷爷没事儿，他肩头上有小眼儿，看这意思是中了暗器了，而且这暗器是带毒的，您看这地方都青了。幸亏咱们发现的及时啊，不然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拿我的钥匙，把我的小药箱子给我抱来。哎，时间不大，小药箱子拿来了。这老头对医道上还挺精明呢，用净水洗完了手，袖面高碗把小箱子打开，和这里边 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小镊子、小锤子、小钳子是应有尽有。他拽出一把匕首刀来，在火上燎了几下，等于消毒了，这才给徐良动手术。干什么呢？中的那只毒弩虽然掉了，毒还在里边呢。他把伤口先破开，把里边的烂肉用刀尖刮净，然后开始往外挤着血，一直把淤血挤净了，变成鲜红的血了，那就是毒全没了。能有半个时辰呢，手术完毕，老头取出个小瓶来，先给敷上药，让这俩年轻的给包扎好了，又取出点丹药来，研成碎末，加水给徐良灌下去。这次把老心医生都脱了，让徐良躺着，给他盖上干被。老头回头让其中的一个小伙去给他做点面条，多搁葱花，滴着点香油，让他表表汗。你这年轻人还真热心，时间不大把面汤做好了。其实徐良这阵儿还没等明白过来呢，先给他灌了几口热汤啊。又过了一会儿，徐良才明白过来。哎呀，老心睁开眼，心中暗想，莫非我做梦不成吗？搅着这个脑袋疼得蹦蹦蹦蹦蹦直跳成一个了，真是做了一场噩梦啊。又一想，不是做梦，是真的。我不是领人打八卦四象金灯阵吗？遇上昆仑僧，哦，我中了毒弩了。我记得我往山上跑来的，对呀，我跳崖自杀，怎么没死呢？哦，被人给救了。这阵他觉得眼睛发花，瞅谁都俩脑袋。等一会儿看明白了，在他床边坐着个白胡子老头，怎么瞅怎么眼熟。心说我在哪儿见过这老头，怎么想不起来了呢？这俩年轻的我肯定没见过，一定是他把我救了。徐良想到这，强挣扎着坐起来。老人家，是不是您把我救了？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请上受我一拜。徐三将军，你别客气了，都是自己人，你好好躺着养伤。嗯，耶。徐良更纳闷了，他怎么知道我姓徐，叫徐三将军？听这口气更是熟人了。徐良再次抱拳，老人家，我瞅您非常眼熟，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三将军，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一点不假，咱俩不但见过，咱俩还在一起玩过命呢。你想想在哪儿伸过手，你拿那墨玉飞黄石叫什么叫曹子高，给我脑袋上来了十来个包，有没有这么回事？徐良呢，用这种招打的人太多了，所以尽管老头这么说，他还没想起来。借着灯光他仔细给这老头相面，想啊想，哎呦，想起来了。其实想起来还不如不想。徐良心头一沉，完了，我命休矣。闹了半天就在这老头啊，不是什么朋友，是对头冤家，是仇人。谁呀？就是当初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双枪大将 五万峰，无药剑客在前文上有断书，蒋平寻找钦差大人严查散和柳青两个人大闹黑水湖盘蛇岭，盘蛇岭上有两位寨主，大寨主就这老头双枪大将吴万峰，二寨主叫闹胡椒吴泽。蒋平和柳青为了救钦差大人严查散跟他们闹翻了，正打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徐良赶到了。那阵徐良刚出世，大闹齐春园，黄花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血染石门县。徐良是路过黑水湖，一看是蒋平和柳青，他能不管吗？这才大战双枪将五万峰。五万峰一看徐良是个小年轻的，原来都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拿他当毛孩子，没拿他当回事儿啊。结果两个人一伸手吃了亏了，徐良先戏耍了他一顿，后来比真功夫。五万峰呢觉得自己是堂堂的剑客，威震南七省，跺一脚扬子江都得水倒流，我能叫一个小毛孩子把我吓住吗？他说的明白，你要把我赢了，我拜你为师，从今以后我抱着脑袋滚出南七省，哪儿背我上哪儿待着去，江湖上把我五万峰的名字给勾了，从今以后没有我这一号，口不应心天诛地灭。徐良拿话把他咬住，两人一比五，五万峰真不是徐良的对手，让徐良一顿金丝大环刀好像没把他劈了，后来刀压脖项，老心给他溜了情的，看他那么大的年纪没下手，五万峰是当众出丑啊，说话不能不算数，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给徐良磕了仨头，说姓徐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姓武的这一号，跺脚离开盘蛇岭黑水湖。打那之后五万峰就没露面，哪儿去了？回了原籍了，原籍就在云南昆明府八卦山，回到武家庄金盆洗手，再也不露面了。但这个事情过去多年了，徐良这脑子里的非常淡薄，光瞅他眼熟想不起来了，后来仔细这么一看才想起来，老心心头能不沉吗？心说完了，他肯定报当年黑水湖的仇啊。徐良想到这儿，冲他一笑，啊，老人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欠了你的了，我觉得很对不起，谁是谁非咱且不提，确实当初我让你丢了人了，你现在可以报复啊，瞧吧。徐良说着话把胸膛撕开，这衣服整个扒开了，来吧。吴万峰咬了咬牙，徐良这是真的啊，真的，好吧，我把你救起来就为的是叫你明白明白，你觉得这么死不冤吗？啊，不冤，你给我来个痛快，说实话我也活腻歪了。好，